小哥们啊压不住暴脾气，中超比赛当中啊，当然有的球迷也够呛骂人家，骂人急眼了，这郜林呢鞋脱下来肉解看台撇过去了啊，就这个行为结果呢遭到足协的处罚，被禁赛了五场。就说啊，要是对一个球员来说，要求他像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是那么踢球，这恐怕不太切合实际，但是凡事都有底线，是不可逾越呀。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听好啊，可糟笑了。 这个手机尾号8439啊。8439嘛，你看这个尾号，这本身就哎呀，你哎嘿，这家伙太合适了，是吧？他最近啊，不知道为什么啊，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位是这个最近是这个迷恋上这个了啊，散酒是吗？对，散酒，对，是吧？跟我们那大妹妹是一个流派的啊，酒派是吧？这个微信上的啊，芋圆啊，遇事得冷静，那必须的。北京歌哨，你看我就这么随口一说，您看您还当了真了是吧？幺幺直桃，哎呦，这个别村干部啊，得好好管管。可说呢，微笑啊，真是啊，都说看一个城市是不是舒适人性化，你不能只看地上，还得看地下。地下管网啊，敏敏说这真是啊，网上交罚款这亲民太好了啊，这省咱们跑路了嘛。耕耘啊，到这签到来了，阳光师傅。啊，说是很多朋友啊，谢谢您啊，谢谢您，阳光师傅给我招呼呢啊，那意思给我们投票去啊，别，这哈哈，对，你看您这么一说，我脸都红了啊，对这个啊，当然这个比散酒还是好一些啊，对，正能量，哈哈哈哈。这个小罗，这个闲云啊，50后是吧？这个什么呀？这个平常啊，很多啊都来了是吧？很多朋友们，抓紧时间。讲个事儿吧啊，什么事情呢？是这样的啊，这是北京晨报的报道，说是咱们北京啊，警方嚯麻利快打掉了一个20来人的吸贩毒团伙，又吸又贩，嚯家伙，吸了贩，贩了吸，够可以的。哎呦，他们这团伙的头目啊，姓易啊，易先生，想起那电影了，哈哈，对，色戒里面那汉奸是吗？啊，不是一个人，啊、但是也干坏事，这易先生。易先生经常是打他们四川老家往咱北京这儿运毒，好吗？但是头些日子易先生啊身子骨不利了，得病了，病得还不轻，到医院一做手术，没成想没救过来，你猜怎么着，嘎巴下的这人搬回去了。哎呀，易先生女朋友月姑娘难受啊，哎呀，这人怎么就走了，擦了把眼泪，哎呀，这不行，这人虽然走了，他的事业我得继续，但是啊啊，我继续贩毒，好嘛，接手了易先生的关系网，他那帮伙计啊，马仔什么的都归了这月姑娘了，继续贩毒。哎呀，咱们去北京卖去吧，去北京那这钱多呀，太好了，商机无限呐，卖了吗？没卖成，是吧？人不许可，哈哈，对，一进北京碰上一位不许可，为什么呢？说了我是警察，好嘛。将这个犯罪嫌疑人这帮人是缉拿归案，收缴毒品4190克呀。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继续听啊。谢谢这位红花朋友啊，说是汛期啊，是这个要是下雨的话呢，大伙儿出门得多注意，那必须的是吧？继续啊，这是京华时报的这个头两天的报道。哎呀，把我给恨疯了，你说还有这个事儿呢？什么事儿啊？就说啊，这是消息来源是上海的新闻晨报，事情发生在上海，说是上海的一个医院，这是崇明县的，他们的郊区县的一个医院，医院里面头几天呢降生了一个小男婴小孩儿，书中代言这孩子呀不太健康，哎，他也没什么大毛病，他就有点那个残疾，哪儿残疾呀？叫兔唇，您知道吧？嘴上这块啊有点残疾啊。在这之后呢，降生的第二天第三天，哟，家属慌慌张张到那个医院找护士，快快快，看这孩子不对劲， 过来一看，你看哪是不对劲孩子呀，您猜怎么着，个儿老下的死了。哎，怎么这人就死了呢？是啊，后来经过警方的了解情况才发现，原来是这孩子他爷爷跟医院妇产科副主任说这俩人怎么着勾搭到一块儿去了，哎，给孩子下了一味药，把孩子给弄死了。哎呀呀，难道说就是因为这个小生命有点缺陷吗？难道说为这个您就杀人害命吗？太令人发指了呀。哎，我说啊，麻去啊， 回家吃饭去，这不读报结束了吗？ 谁告诉您的？还有呢。 哦，是啊。 抓紧时间，简短截说，京华时报今天的报道也是啊，打官司告状上法院了，为什么呢？给人家毁容了，被毁容还是一女演员，二十来岁，化名小红，为什么呢？嗨，别提了，这女的啊，不是这女演员啊，一女的四十来岁，老觉得他们家这丈夫啊有外心了，嗯，查来查去，嗯，跟这小红他们有一腿，不行，我得找人教训教训他，唆使别人，噗，给姑娘泼硫酸。硫酸毁容，三人因故意伤害获刑被判了。哎呀呀，不得了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各位周末愉快，您内 怒发冲冠。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购时间，我是文科。那前一段时间啊，五粮液是举办限时限量买一箱酒再送500块钱电话费的促销活动，瞬间呢就引爆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但是呢，这场促销活动啊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质疑。前几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姓王的朋友的电话，他说买酒就免费送500块钱的电话费，这也太划算了，自己呢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但是这个电话怎么都接不通，所以啊就怀疑这场活动是假的。那么针对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特别来连线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春夏秋冬酒的运营总监陈总，让他来证实一下。陈总你好。 啊，你好。 哎，陈总，你们前几天的这个活动啊，买一箱酒再免费送500块钱电话费啊，这是真的假的呀？另外呢，还有听众反映这个病酒电话一直打不通呢。 这个大家不要怀疑哈，我们这场活动呢是真的。 嗯， 这个呢是。